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江淮岸在和漂亮年轻的女子打交道的时候，是有她自己的哲学的，应该说还是受那本《菜根谭》的影响。《菜根谭》说，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江淮岸和所有正常男人一样，当然也愿意跟年轻漂亮的女子打交道，然而事情一结束，他就会立刻清空自己的心思，有意无意地把这个人给忘记了。跟他们打交道还需要有意地表现得矜持一些，距离稍微拉得远一些，不然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扰。如果把握不好分寸，那些被宠惯了的女孩子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有多么喜欢他们，胆子大的就会主动来骚扰她。可江淮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跟女孩子们周旋，更何况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每一份爱的反面都包裹着或多或少的恨，而这些恨意就如同大大小小的炸药包，处理不好就可能被引爆。跟谢悠远通完电话，江淮岸心里突然掠过了一丝惊慌，也许古代的男人被人一把揪住辫子就是这种感觉。这惊慌来得那么突兀，因为他发现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忘记那个叫做叶梦薇的女记者，而且在心里还盼着早点能再见到他。他心底的声音告诉他，他想见谢悠远只是一个借口，而真正想见的人其实就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叶梦薇。对一个女人的牵肠挂肚，在江淮岸的生命当中已经多年没有发生过了。爱情这回事有它的美妙之处，也许有人视它为必要品或奢侈品，然而对于像江淮岸这样一个事业成功、人格成熟的男人，爱情可以视为一种美丽的点缀品，或者一种有一定疗效的营养品，并不是什么非有不可的事物，因为他没有太多时间、空间和精力留给爱情。工作已经太忙，而爱情往往太微妙甚至麻烦。女人的爱恨情仇很累人，而且风险又大，往往是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在爱情这样的亲密关系里，极容易出现极端的情绪， 爱起来视若珍宝，恨起来势不两立。人格不成熟的人根本不能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冲动之下特别容易酿成大错，所以情海多有沉船。未知的、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说实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江淮岸对于爱情是没有太多憧憬的，更何况在婚姻的堡垒之中，他和姚嘉怡已是难得的绝配。而这一次为什么会这样？仅仅是因为女记者的年轻美丽？不，应该不是。江淮岸见过太多比她更漂亮更年轻的女人。那么是不是因为那天她在她的心里留下了一点没有解开的疑问呢？比如她居然知道江淮岸当过老师，这太奇怪了。江淮岸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心理学，也完全不知道未完成事件情节在人性当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说，人性是追求完整的，如果一件自己很关心的事情，哪怕只是要解开心中的某个疑问，这样一件看似不值一提的小事儿没能完成，那么人的内心就会渴望完成它，而这种想把事情做完的愿望就会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动力，潜伏在人的意识里。人的潜意识会时刻保持警醒，寻找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去完成这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未完成事件情节。当然，未完成事件情节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像江淮岸这种追求完美的男人，其实很容易受到这种情节的困扰，而自己却不知道。除了未完成事件情节，与此相近的还有追求完美情节。据说在三国时期的儒将周瑜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文武双全，精通音律，听人演奏时即使多喝了几杯酒有些醉意，可如果演奏稍有错误，也是瞒不过他的耳朵。每当发现错误，他就会看演奏者一眼，微微一笑，表示提醒。这就是曲有误，周郎顾。据说不少才艺双绝的年轻女子暗恋风度翩翩的周瑜，就为了让他多看自己一眼，故意把曲子弹错。果然周瑜就会看上他们一眼，微微一笑。可以说，这些聪明的女孩子就是在无意当中使用追求完美情节来企图诱惑周瑜。当然了，有追求完美情节的人不是太多，但有未完成事件情节的人就非常普遍了。叶梦薇在无意当中引发了江淮岸的未完成事件情节，使江淮岸这一天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他，想起这件和他有关的事儿。并不明白这些道理的江淮岸只知道一件事儿，此刻他的脑海里一次次闪过那张茫然发呆的美丽的脸，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点儿一点儿地推进，使他的心中顿然弥漫一股柔情。是的，久违的柔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叶梦薇简直是跌跌撞撞地往前冲，才终于赶在最后一分钟把编辑好并且通过审查的录像带交到了责任编辑手里，再慢一点儿就赶不上直播了，这就得算他的工作差错了。现场采访在众人眼里是风光的场面，那只是电视台记者工作的一个小部分。回到台里， 记者首先要看录像带中的镜头，根据画面以及精彩采访或者同期声来撰写文字稿。不然，就算文字写得再美妙绝伦，可是如果无法用镜头表现，就会显得生画两张皮，报道一样会被认为是失败的。文字稿写好之后，要交由两级领导审查修改。文字稿通过了，记者再去找播音员配音，然后再挑选画面铺到声音上，加上字幕，做成播出新闻。可这样还没完，编辑好的播出新闻又要再请三级领导审查。如果领导发现错误，或者认为有不妥的地方，比如错别字、画面不好看、画面偏色了、声音有问题了等等，记者还得再重新修改。最最要命的是，台里的编辑机数量有限，需要排队使用，常常一等就是个把小时，很耗时间。所以电视台记者们的工作时间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个小时左右。林兰玉这天编辑的是前些天采访回来的时效性不强的稿子，做完事情就可以离开了。走的时候，他悄悄问叶梦薇：嘿，去泡吧吗？我有几个朋友一起去。三五知己喝酒品茶，天南海北的闲聊，似乎从古到今，这都是不易人生当中的少有的乐趣。然而叶梦薇头却摇得像拨浪鼓，眼睛紧紧盯着屏幕，用心去寻找合适的画面，都没有正眼看林兰玉一下。此前的好一阵儿，叶梦薇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当编辑器上显示出江淮岸的采访部分，他默默地盯着看了好几遍，还特意让镜头静止，好看清楚那张脸。一股暖流缓缓进入在他的心间，如同一个奇妙的甜酒慢慢发酵的过程，他的内心洋溢着香甜的滋味。恋恋地看一阵江淮岸，叶梦薇又急急忙忙去找别的镜头，好容易编辑好，然后通过所有流程，跑着去交完袋子，叶梦薇这才匆匆赶回了自己按揭购买的小户型房子里。今天回家只能看重播了。这栋楼盘在电视台附近，叶梦薇选择了19楼，户内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但设计却很合理，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房间的装修风格简洁精致，感觉很温馨。客厅里摆着一套果绿色的布艺沙发，可躺可坐，非常舒适。沙发旁边那张宽大的床特别吸引人的视线。叶梦薇喜欢大床，似乎这样更有安全感，晚上睡着了怎么也不会掉下来。也许是因为她童年时有过摔到床底下的经历，所以就总是喜欢大床。而事实上，一个人对大床情有独钟是有一定的心理学意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人潜意识里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生活的舒展，不喜欢受约束。在床和窗户之间，靠墙有张电脑桌，窗户是落地式的大玻璃窗，窗前还设了一张榻榻米。叶梦薇有空的时候就喜欢坐在那里看看书，或者对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发呆。厨房和卫生间也都是小巧合用，整个小小的生存空间都令叶梦薇满意。这套房子是叶梦薇采用按揭付款的方式购买的，她向银行贷款20多万，每个月需要还1000多，是她收入的1/10。虽然压力不大，但总是一笔债务。 刚进门，手机响了，是闺中密友严雨洁。喂喂，忙不忙啊？晚上有没有约呀？啊，刚到家，没约。小丫头，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严雨洁其实比叶梦薇小不了几天，只不过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怎么看怎么像个小女孩。叶梦薇一直喊她小丫头，不过这张娃娃脸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够强的，平常是邻家小女孩模样，真到了工作场所，严雨洁却是毫不含糊的。她是保险公司的一名专业讲师，她主讲的课程很受欢迎。几年前，叶梦薇是在一次采访当中偶然认识了严雨洁，寒暄几句，发现两个人竟然是大学校友，聊得又投机，渐渐的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严雨洁在电话里说： 是啊，好久没联系了。哼，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这么久不打电话给我。哎，我马上过来，咱们一起做饭好不好？我有一瓶很好很好的红葡萄酒，想跟你这位美女记者一起分享哦。 叶梦薇略略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他本来是想独自一个人静一静，品味这来之不易的采访。可是想想，两个人好些天不见，人家这么兴致冲冲的要带好东西来，也不便推辞。再加上，他今天其实也想跟好闺蜜分享一下自己遇到江淮案的事情。因为工作的原因，叶梦薇经常有机会在外面吃饭。如果没有应酬，一个人吃饭，他也总是草草地对付自己的胃。在家做点方便食品了，去外面的快餐店点餐了，总之怎么方便快捷就怎么办。今天有人特意说要一起做饭，那当然还是要准备的丰盛些。于是叶梦薇到楼下的生活超市去买了些筒子骨、鱼、莲藕、豌豆苗和花菜上来。这些年叶梦薇孤身一人，离开父母，生活在这座有山有水的小小城市里。他的父母是家乡小县城里的普通公务员，父亲非常严厉，对他管束很严格。叶梦薇从小就一直对父亲敬畏有加，只要父亲一瞪眼，他就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也许是他宁愿离开家乡的原因之一。后来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他对父亲不再敬畏。叶梦薇当然也谈过恋爱，还在高中的时候，他已经是男同学们明里暗里追求的对象。这些年谈过的恋爱自然不止一次，不过公平地说，那只是别人眼里的恋爱，而他自己却没有爱的感觉，只不过是和追他的某个他看着顺眼的人友好往来，往往是他厌倦了，无心恋战，然后就痛下决心离开了。不过也有过一个他自认为是自己爱上了的人，那个人在外地，比他大9岁，够酷够帅，是某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长，他才是叶梦薇理想当中爱人的模样。但那个人却对他犹豫不决，也许是岁月匆匆，早就把他的心变得麻木了，他不肯对叶梦薇有任何承诺，两人若即若离了半年，叶梦薇默默走开了。为什么他的爱情会是这个样子呢？他爱的人，人家不爱他，而爱他的人，他不爱人家，总是如此的一再错位，好生无奈呀。叶梦薇的爱情观也很奇怪，他觉得不一定要出双入对，不一定要耳鬓厮磨。比如他等了半年的那位刑侦大队长，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认识之后只见过四五次，连手都没有牵过，只是偶尔通通电话。好不容易见了面，也只不过是在一起聊聊天，默默地看着对方。但他认为他是爱过他了。实际上，他真的爱吗？也许他爱的只不过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影子吧。叶梦薇相信，自己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爱情，却已经开始不想去爱。或者说，并不是不想爱，而是遇到的人总是不对。等到有一天，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找个人嫁掉，对他倒也不难。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或者守候，或者妥协，都是一种态度。而就在这一刻，叶梦薇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察觉，她认识到了自己迟迟没有找到心仪对象的真正原因。她对同龄的年轻男子没有太大兴趣，她总是对那种非常成熟的男人心生向往。然而通常情况之下，男人成熟本来就比女人晚，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往往要到三四十岁以后，而这个年龄段的优秀男人基本上都已经成家立业，早就被某个同样优秀的女人给套牢了。而迟迟不肯结婚的那些看起来条件不错的男人，自身必然有某些特别之处，不见得恰好就合适谁。所以叶梦薇才会迟迟找不到可以停留的心灵家园。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闺蜜两人交谈甚欢，当电视上出现江淮案的时候，叶梦薇一下直起了身子。叶梦薇和闺蜜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老师江淮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案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案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延庆的龟河源头第一村上墨村，听一听这个最美乡村是如何从一个传统小村落逐渐找到自己村子定位，发展民俗旅游的故事。龟河是延庆的母亲河，在延庆区蜿蜒30多公里之后汇入官厅水库，而龟河的源头黄龙潭位于永宁镇上墨村，因此上墨村这个传统民俗小村有一个响亮的名号，龟水源头第一村。村里的老人曾经的村支书陈三东说，之所以村名里有墨，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三座用水做动力的石磨。 哎呀，这条河以前水可大了，它大的什么时候呢？能冲那个水磨。当年呀，曾经有三盘磨，上磨、中磨、下磨。我们村为什么叫上磨呢？就是以这三盘磨的上磨。 村里人告诉记者，以前连张家口那边都到这里来压胡麻油。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粮油加工基地。现在石磨虽然没有了，但是村子的名字记录了那段历史。三座磨当中最北一座称上水磨，后来简称为上磨。永宁镇宣传委员韩慧敏带着记者来到了龟水源头黄龙潭，讲述了黄龙潭这些年的变化。 自己能往出冒的一个泉眼、然后冒完了以后从这儿往延庆那块流。 它这是专门修的木栈道是吧？ 对，这是今年刚做的。 光看这表面好像觉得这潭不大，看着水好像不深，里头还挺那 七百米吧、还六七米， 但是过去会更深，过去应该是都到潭的上头这一 节。 去年这一块全是烂泥，去年拿着就是水利局那块给的专项资金做的整个，对， 整个这儿都把那污泥都清了呗。 对，然后配套的包括这些台呀、什么步道，这些都是今年修了一年。 对，你看这 修好的 午后太阳一照，然后波光粼粼的水面，然后小风一吹，还感觉挺 漂亮的。 对，挺好看的这景儿。 黄龙潭位于延庆区永宁镇上墨村东，这里有泉水溢出，形成了黄水潭，水面为椭圆形，面积约2000平方米。古时传说这里水源通畅，水下有水玉碾，也有黄蛇居住。过去的人对山水草木都有一份敬畏和情感，所以明代时期在黄龙潭旁边建成了黄龙庙，距今已经有440年的历史。庙内保存有农闲八扇屏、行云布雨图等6处明代古迹，从这些布满历史感的壁画中仍旧能够读出生动的味道。另外，乾隆、光绪两位皇帝御赐的黄龙古坛、泽州上古金字匾额仍然高高悬挂。所谓泽州上古，意思是说整个龟河会汇集上古郡的百姓，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小朋友感受很深。韩慧敏说， 这里面有大鱼。我那天碰到延庆，就是从小在延庆长的，他说他们小的时候来这块，就是他有一阶段像秋冬天，那不水就比较浅嘛，尤其是秋天，说他们就会在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大洞下面，说就那水就可能就没到大腿那儿，会捉一种鱼，说那种鱼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是黄龙潭这专门的鱼，背上有2条黑道，肚子是黄黄的，说他之后再没见过那种鱼，就是永宁人，他说他小时候就在这捉鱼嘛。 有水的地方自然有鱼， 上莫村曾利用泉水发展了红鳟鱼养殖。陈三东介绍，上莫村最早曾利用泉水发展了红鳟鱼养殖。 八几年的末期，这村养的是红鳟鱼，它是北京市第一个冷水鱼养殖基地。这个现在说吃红鳟鱼都上怀柔，其实怀柔的鱼老根儿还就在这儿。但是06年呢，新农村改造呀，这一是环境，它这养鱼不是为饲料，对，这它咱们这是归水源、归河的源头之一。为了这个响应这个河道怕污染，新农村建设就是连省的要求，就把这个鱼场给关了。一是这个，再就是水量，当时这个地下水。水位下降，水量也不够了，所以说这红鳟鱼场也就撤了。九几年相当辉煌的那鱼场，那会儿红鳟鱼30块钱一斤，几乎俺们小的俺们那儿不大呢。就那种鱼很少人能吃到。 作为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延庆人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就比如上莫村放弃了当时能够赚大钱的红鳟鱼养殖，号召村民搞起了民俗旅游。古朴的农家小院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陈三东是当时最早一批开展民俗旅游的村户。 就是响应号召，那会儿的政策就是推这个民俗旅游。我学过厨子，干过这个八八席，我小时候也接触过啊，老人也都经常讲，我也见过。后来就是民俗不能脱离咱们这个老百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想那会儿说那个弄个八八席吧，八八席八六席传统喜宴，这个叫着有喜庆，它又有传统文化，咱们当地都是娶媳妇才能吃到的东西。所以就那会儿就开始弄，还是摸索着。 八八席八六席是上莫村自古流传下来的独具特色的民间喜宴，相当于简化版的满汉全席。陈三东说， 官方说他这小满汉全席啊，就是相传啊，就是宫廷俺们这个老祖爷子，他就是在宫廷里做饭，后来搞老还乡了啊，村里老百姓娶媳妇呀、干什么呀都去找他去帮忙，推又推不好，但是他跟皇宫里做菜他又不一样，皇宫人食材什么都是高档的，民间没那么高档了。就结合当地这个食材，做了这个八八席八六席，当地的土特产像葫芦条呀、豆腐呀都充分的利用上了，很有讲究。你像八六席，过去就有9个鸭桌、8个小碗、6个大碗，叫八六席。9个鸭桌，3干3鲜、3冷荤，它都有讲究的。就是九个鸭桌，为什么9个鸭桌？99归1，它这是寓意着这个家庭娶妻聚一块，两家合一家，99归1。八在咱们农村本身就是一个发的谐音，就是吉祥的，六六大顺、都是这种吉祥如意的意思。俺那个老的魁称就是炕席，坐炕上摆一小八仙桌，那八仙桌坐5个人。过去讲究什么呢？娘家客就是新进客，媳妇里头的客叫新进客，又叫娘家客。娘家客是坐4个人，成双成对儿。他那过去那碗也小，都有数的，吃这个肉对儿都是一人一对儿，都多了都没有，都有数的肉丸子，吃肉蛋儿。过去俺们做席去都不说做席去，都是哪儿去那个吃肉蛋儿去，吃肉蛋儿就是咱们最后上的一道肉蛋汤，都是成双成对儿的。 上莫村把参加这样的宴席呢叫坐席，因为按照传统方式是要上炕吃的。在陈三东的家中，现在还摆着这样的八仙桌。当然，陈三东告诉记者，到每家坐席，菜呀、都不完全一样，主人根据自家田里的菜来选择性的搭配。不过八八席的名气真的很大，北京卫视著名的美食节目曾经报道过这里有地方特色的农家宴席，其中就特别推荐了这成双成对的肉丸汤。 招牌美食一肉丸汤，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说这肉蛋汤， 第一个喝的就是这个肉蛋汤。 汤呢，对咱们现代人的饮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汉前鲜喝汤，窈窕又健康。 它这个肉呢很嫩， 肉啊你看起来特别筋道， 吃起来非常的就是爽口， 一看就是什么呀，传统的那个手工的熟的水打馅。 对，而且是剁出来的肉馅是吧？ 对对对。 辣辣的，有点生姜味儿，然后有点淡淡的胡椒味儿， 喝起来特别的鲜。 喝完之后立马汗就出来了。其实， 咱看这手法啊，看真是这个老师傅啊， 老师傅 啊，熟的快， 嗯， 见串就能吃了， 真是。 不过这个入口呢，其实我吃到的先是肉的鲜味，然后呢会有姜的鲜味啊，还有这胡椒的鲜味，最后呢回口呢还有点微酸，这丸子像大伙说的一样啊，非常的嫩，哎，它嫩呢它又不失这个咬劲儿，对吧，有的这种小肉粒的部分还是很有弹性的，而且呢人家肉啊选的估计是当地的这种柴猪肉，所以它这个原香味道很足，一点腥味都没有。 八八席呀，指的是12个凉菜、8个大碗、8个小碗、1个汤，共29道菜。八六席呢，数量略有缩减，共24道菜。压桌凉菜陆续摆上，12个凉菜分别是3干、3鲜、3冷荤、3时令。花生、苏豆、猪头肉、肝、肠、泡菜、树头菜等摆在12个青花瓷的小碟里，精致有趣。随后8小碗上桌，包括炒甘露、炸丸子、蒜苔炒肉、炸野鸡脖、炸山药疙瘩等菜式。接下来就是8大碗，热腾腾的炖肉、炖鸡、炖鱼依次上桌。光炖豆腐就有鲜豆腐和炸豆腐两种。象征着圆圆满满的丸子汤上桌，就表示席要结束了。红豆米饭、黏馍馍、蒸南瓜等主食也把餐桌不多的空位填得满满的。这套花样丰富、礼节周密、赏心悦目的八八席才算完整。陈三东说，从2002年啊，他就开启了农家院，10多年来根据客人提出的需求不断进行调整，结合年轻人的特点还要研发一些新的品种，清淡少油，食材也都是农家自己的。 年轻人他一直做不了炕，再说咱们那个老的传统，他有的人他也接受不了，吃的东西吧，他现在都吃的高档了，他跟以前他也不一样，就结合这个实际情况下咱也稍微改动一下，但是主菜有两个果油肉啊、炸野鸡脖啊，他那是传统菜，但是传统菜他不保守，他好多年轻人现在也喜欢吃，你像肉墩儿啊，过去没有东西就是肉墩儿算一个，肉条，你现在年轻人他吃不了那么多肉，是吧？后来也是人家提建议说，你这肉适当是少一个，少一你改个别的青菜呀、或者什么 的。现在菜是稀罕物。 对对对。 然后您就做调整了。 对，以前都5个人一桌，现在咱都是大桌，都是10个人，一般朋友聚会啊比较多。4间北方这边这3间都是接待的，西边2间，这边是锅炉房，那边是。那边2间也可以做客，那边是东边是厨房，南边2间也可以做客，我这个一次性接待能接待17、8桌， 17、8桌， 那150人左右一次性能接待。 这一套目前售价多少？ 八八席480，里边有那个红烧肉，柴鸡呀、炸豆腐，葫芦条呀、这个酸菜呀、豆角干儿啊，腌这个酸菜，就是咱当地盐井里边有，别说那酸菜跟咱这不是这味儿，反正结合这实际就一直就发展起来了。 作为最早一批响应号召开发民俗旅游的村民，陈三东说，这10多年的变化呀还是很大的，当然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最开始啊，那儿比较偏，这条路方车这条公路以前没有，是一天间，就是天间路，还是土路，地理位置相当偏僻，所以困难时候很少，就靠回头客，全都是靠的是就是朋友来了吃一回，他觉得挺好吃，他又他的朋友哎觉得挺好，下回又领一波朋友，这么着一直就是延续着，老是回头客。反正那会儿主要是靠回头客，人家旅游来的那会儿，反正交通也不太方便， 是 他也砍不到你这儿，宣传力度也不够，咱们一是那会儿条件有限，光家里这点儿维持，也就是维持个生活，当时那会儿私信这个不成功，所以我年轻，我毕竟是还得出去。曾经中间有一段，我也干别的去了，北京跑了4年出租。 陈三东的归水源农家院就在村口，八八席这当家菜有了，这些年到村子的路也修好了， 加上2014年村子附近建起了北京龙湾国际露营公园，进一步带动了附近的旅游产业，也让村里的民俗旅游火了一把。陈三东回忆， 现在这大厅大棚，这是房车开房车时候我碰到的，这边是有一个房车露营公园 啊、哦，我知道龙湾那个， 对对对、哦、他开的时候我棚的这个棚，那会儿就预计掉肯定会客也多，他一开业那天我这几乎就是没有空隙闲了，都是人都排队等着吃。 他离咱很近吗？ 很近， 很近， 500米。有这房车这儿咱们就占好多光了、 嗯、 他这个节假日、 嗯、 北京的好多地方他旅游的搁这儿住吃吃咱们的民俗。 之前也提到，为了搞新农村建设，发挥延庆区的生态涵养功能，保护归水源头的水质，上莫村的红鳟鱼养殖场关停了。而现在啊，村里主打的鱼是鲟鱼。说到这鲟鱼，三东说这价格虽不便宜，但却很受欢迎。 鲟鱼啊，它没刺儿，主要是它除了外边那个你把用开水一烫之后、 嗯、 那个鳞片一刮掉，它几乎都能吃、 嗯、 骨头都是脆骨。 刚才我看的是那种先要把它拿调料腌了是吧，还得弄那个姜丝儿整个在上面蒸。 对对对，清蒸，他这吃的是清蒸、 嗯、 清蒸把鱼弄干净之后把它切成那个小片儿、 嗯、 但是一个整体、 嗯、 但是连着、 嗯 啊、撒点葱丝姜丝呀、 嗯、 和这个清蒸、嗯、这也挺受人欢迎的。 是，我觉得这 鲟鱼反正营养价值也不高，但是它挺贵。 那一盘得多少钱？ 200块。 从最初的民俗旅游户到中途去开出租车，2008年陈三东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民俗旅游事业中。如今10年的时间过去了，陈三东深感延庆上莫的民俗旅游可以说越来越火，每年从清明开始一直到10月底都是他忙碌的时候。 这几年一是这个地理位置 也变好了、 嗯、 所以说这几年政府宣传力度比较大。 那您这儿最热闹最红火的时候大概是几月？ 就是节假日，现在属于淡季。清明节， 嗯， 清明节你看这现在也重视这种传统节日了，清明节人很多，踏青的，上那个扫墓的，这家里一家子，那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多，老老少少的扫完墓了，一块儿，条件也好了，再说家里人也懒了，懒得做，那出来吃一个， 连放松再休闲，是吧？然后再吃点农家饭，挺好的。 对，从清明节奔五一，就是只要是节假日，就人就比较多。 您说现在是淡季，我刚才2点多来的时候您还在忙活呢，到现在都没吃午饭。 今天周末， 就是平时即便淡季，然后周末也会比较忙一点。 对 大部分的民俗户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三东家也是如此。陈三东负责采购做菜，而妻子吴艳平负责接待。他说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带30-40桌。 最忙的时候也有一天带好几十桌，30-40桌吧。 是吧？ 特别忙啊、嗯、没有时间根本就、 哦、 那就得请10多个人来帮忙。 是吧？还、嗯、就人手不够还得请人。 对，人手不够。 您是上莫村人是吧？ 对，我是上莫村人，原来就是泥路啊。 嗯， 现在都是水泥路了，环境也特别好，卫生、嗯、节假日都过这边来，然后咱们的菜都是自己种的菜嘛、 嗯、 特别新鲜， 嗯， 他吃的特别香， 都奔这口来。 对对对，还有自己去地里边采摘去、 哦、 一下子出来旅游看看玩玩。 那您这一年到头忙着，有没有机会跟着三东哥一块出去也转一转玩？ 很少，我们就是到冬季了闲一点可能出去学习学习，旅游委也经常搞这种活动，就是参观学习。 2016年延庆区举办的美丽延庆实在乡村美食大赛选在了归水源头上莫村开幕，30户民俗户将自己家最美特色餐桌亮相开幕式，也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了延庆美食的魅力。而在今年的美食大赛上，陈三东还拿到了乡村美食的银奖。 这是您之前参加的什么比赛？ 是 吧？ 今年 参加的延庆的美食大赛。 对， 拿个乡村美食银奖。 嗯，对 啊。这是门口这个牌匾。 对对，牌匾。 当时参赛要把菜都带过去吗？ 都带过去，全套 都得带过去。 对对对，由评委北京市的那个美食专家， 让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啊，多了解一下。 这些个活动宣传的助力，也让上莫村这样的传统民俗村知名度越来越高。如今的民俗旅游啊，要讲究吃住行游购娱，少不了吃特色农家宴，体验最美乡村生活风情。 同样也少不了欣赏自然风光，感受传统文化。上莫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也成为打造乡村旅游的重点。 上莫有景点啊，咱这个一是这个归水源头，这黄龙潭今年吧实际上头批字您刚才去了，那都是修的啊， 对，有栈道什么的。 去年前两年啊水荒太是那个水呀、已经就是底下水下水已经干枯了。去年俺们就是村两委会决定就是挖呀，以前不敢挖，后来要咨询水利专家，以前怕挖漏了，水利专家说没事，后来就清一下淤，清一下淤这会儿有一片水，这会儿环境也创造好了， 挺安静的那个， 对， 看， 那个黄龙潭这边就是黄龙古庙。 在上莫同样有400多年历史的还有九曲黄河灯镇，记者在村口的标志牌上也看到了清晰的标注，百灯千盏，万民同乐，九宫八卦，大地回春。懂行的人知道，这说的就是九曲黄河灯，因曲折绵延如黄河之龙曲而得名。每年春节期间，这里的九曲黄河灯镇异常热闹。关于九曲黄河灯镇还有个传说，陈三东介绍。 九曲黄河灯镇呀、它有一传说，就是跟这黄龙潭都有牵连，就是相传呀、就是黄龙潭里边来了一条恶龙，残害百姓，正好这个黄龙老祖从这儿路过，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想除掉这个恶龙，光凭他一人之力他觉得解决不了，哎，所以说他就跟周边老百姓说，向你们帮忙，说我摆一九曲黄河大阵，说到时候你们看见这个黄龙潭水泛黑水的时候，你们就往下砸石头，砸这个武器，所以反黄水的时候，你们扔馒头，扔好吃的，能把它引进那条黄河大阵里的。这黄龙老祖跟这个乡民，这齐心努力把这个恶龙给赶跑了。后来就是搁这个黄龙潭边修一个这个黄龙庙，365盏灯嘛，你得顺着它这走，转黄河大阵，365天，天天顺。 整个灯镇的布灯形状类似一个大的围棋盘，总面积2200多平方米，阵型之间呢是1.5米宽的巷道，两边每隔3米一根灯杆，中央为高8米的天灯和地灯，灯杆上的灯数一共是365盏，寓意1年365天，象征降福增祥。不碰两旁灯杆，顺利走出灯镇，吉祥说法呢是转九曲一年顺通。每年正月15的晚上也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皎皎明月下人潮攒动，人们扶老携幼走出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说到对生活的向往，陈三东说他对未来也有想法和规划，除了要经营好自家的生意外，把老传统老餐食传承下去也是他最大的心愿。 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它也是一种文化，你不光是吃，它将来有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代人下一代人，也许他就没有这种东西了，也许就失传了，没人做了，他这种传统的东西也许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我也一是开这个干这个，觉得对这个传统的东西发扬下去有一定的责任。现在好多游人他来这儿之后说吃八八七八六七，咱一是把这个八八七八六七的文化传承出去了。我大儿子现在已经上班了，在铁路 也有自己的工作了， 对，小的还在读书。现在我儿子那儿让我教他做一道菜，他也喜欢这个， 喜欢 也有喜欢这个，但是你要是让他说继承下去，孩子还是以学校的专业为主， 目前就是个兴趣爱好， 对， 然后喜欢就可以看两眼， 将来看吧，将来有些这个人的发展机遇不同，也许他回来之后，也许 将来说不定这个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一是这个咱们自个儿努力，再说条件各方面条件都好了，旅游人也多了，这整体收入就提高了，咱自个儿生活水平肯定不断提高。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也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收听，再见。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